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到时候就这么说，咱们福陵去北京，你们是我内职，跟着同行，去北京城定居。老岳，你呢已经收到了某中学的聘书，准备去教书。哎，凌叔，你家里是书香之家，你自己也读过书的，你同丈夫一道去照顾起居。 那我这一路是装哑巴呀，还是怎么着？ 哎，随便你，别露出破绽就行了。大衣穿上，别露了喉结啊。哎，对了，耳环，你还没戴耳环。 有言在先啊，我不打耳洞，那些上过学堂的女子也有不打耳洞的。 你虽然上过学堂，但性子还是有些传统，否则绝不会穿这样的长袍。你别怕，我这儿准备了夹耳朵的耳夹，用不着打耳洞，我自己也得戴呢。 说吧，他拿出一副珍珠耳夹，翘起兰花指往自己两耳一夹，左右看看镜子，满意的。 嗯，这不就完事儿了？来，轮到你了。 约定堂也被老袁稍作改变，同样是把他那份出身富贵的气质一压再压，尽可能往平凡靠拢。瓜皮帽换成文明帽，文质彬彬倒还是可以保留的，也算本色出演。事不宜迟，三人将香笼东西悉数收拾一下，便匆匆启程下山。花了些银钱打出金家的招牌，又有金副市长给的通行证，轻松就入了城。金家早有人开了小门等着他们，金副市长没有亲自出营，老袁他们反倒安心一些，否则就太容易让人生疑了。随同出行的两名金家人虽然都跟了姓金，但实际上是汉人，一个大约五六十，一个年轻点，但也有三四十了。几人商量一番，老袁就扮作老金的妻子，小金则是老金侄儿，这样五个人就都沾亲带故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五人乘车前往火车站，关果则单独一辆马车跟在后面。在金副市长的安排下，棺材被单独放在一节车厢里，而且就在凌叔他们的三等座位后面的车厢。一般宵小看见棺材都避之唯恐不及，不可能特意去翻找。一切都很顺利，林叔他们各自拎了一个行李箱，就像所有离家远走的旅人那样，行色匆匆，心事重重，直到坐下的那一刻方才长长松了一口气。这年头火车没有座位排序，都是先到先得，几人上来的早，特意寻了靠近货箱的尾座，老金拿出几个苹果分给众人。 来来来，先解解渴，我带的多，这一路你们要吃什么都跟我说。 叔，来个满汉全席呗。 满汉全席没有，老汉倒有一个。 窗外几名西装革履的人簇拥着中间戴礼帽的人匆匆走过，像是赶往一等车厢。 可别是姓宋的也跟咱们一列火车吧？ 你闭嘴闭嘴。 三等车厢不比一二等车厢，这里永远是嘈杂的混乱的，连司乘人员的脸色都常年阴云密布，雾沉沉，暴雨将来，与他们来时坐一等车厢的舒适享受有天壤之别。一等车厢也并非永远安静，总有些人自诩不凡，破坏规矩。约定堂就曾见过一名暴发户，刚落座就大声嚷嚷，嫌弃座位不够软，车厢里太闷，吃饭的时候还要了许多道菜，吃不完也要摆在桌上，就为了炫耀自己有钱。不过这样的人终究是少数，比起三等车厢，那边起码还是可以安安静静看会儿书的。不能看书，就只能睡觉或发呆。火车颠簸摇晃，不舒服却容易让人瞌睡。林叔有伤在身，昨天也没睡好，坐定一会儿就迷糊起来，脑袋一点一点，鼻梁上的老花镜差点滑下去。 岳定堂伸手帮他往上推好。对面老袁和老金低声交谈，火车铁轨当啷作响，噪音甚大，他们又把声音压得很低，听不清在说什么。岳定堂睡不着，转头朝向外面无灯无火的远山轮廓。即使时间紧凑，下山前岳定堂还是抽了半个小时去祭拜关老爷子，因为他知道在今日之后起码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他可能不会再有机会来到这里。这场旅程之始本就是为了老爷子的后事而来，结果阴差阳错，波折重重，居然直到离途将至，他才能正正经经出现在关老爷子墓前。在岳定堂出生之时，岳家和关家早已断了往来，所有音信不过是母亲生前的只言片语，零落破碎。他对关家没有任何感情，关家对他想必亦是如此，但老爷子生前布下的一个局却把这一切都连起来了。 我母亲生前从不后悔自己离家远走，但终其一生不能回来，不能认祖归宗，他还是有些遗憾的，所以我过来就是为了弥补他的遗憾。阴阳相隔，一笔勾销，所有恩怨就当过去了。 岳定堂当时如是说道，敬了老爷子三杯薄酒，又磕了三个头。岳定堂对老爷子的观感很复杂，如果老人家还活着，也许现在他会跟老狐狸坐下来闲话家常，博弈交锋。他不喜欢被当作棋子，却不能不佩服这老头神来一笔，把多年未曾谋面的岳家人拉来安在这个棋局里，成为关键一子。要是老爷子还活着，想必能为关家做更多，也许还能让关家东山再起。可惜他死了，关老爷子一去，照老袁的说法，关家唯一一个清醒的人就是关三爷。他不爱搭理其他兄弟，整日闷在屋子里做木工，不是因为笨嘴拙舌，而是懒得看见关家那一幕幕荒诞混乱的戏码上演，懒得与其他人打交道。时局如此，他无法放下关家，又无法救关家于苦难，只好装疯卖傻。清醒的人总要承受比别人更多的痛苦。这次珍宝能顺利从关家运出，其中也少不了关三帮忙，但他不愿跟着老袁一道离开奉天。关三对老袁说，这里是他下半辈子的根，人离了根去哪里都没法活得长久，其他兄弟都不靠谱，不如让他守着这宅子，有他在一日，关家就还在。老袁劝不动，只好由得他去了。在岳定堂看来，每人都有自己的路，哪怕明知是独木小桥而非阳关大道，也总会有人一意孤行，正如他母亲当年，正如关三。有些人中途后悔还会回头或者改道，有些人却宁可一路走到头，无论对错，就像从前的他。肩膀忽然一沉，岳定堂侧手，林叔直接歪到他身上来了。他没有推开对方，反是调整坐姿，让对方靠得更舒服些。林叔的左手轻轻握着右手手腕，这是一个无意识的动作。岳定堂注意过，对方好几次都有这个动作，特别是在睡觉的时候。后来他才知道，这是当年右手中了枪伤的缘故。每逢下雨天，手腕总会酸疼无力，林叔就这样习惯性捏着右手，好像在给自己按摩。伴随着夜色渐深，火车一路在郊野疾驰，周围逐渐清静下来，再吵闹的人也需要片刻歇息，耳根子得以安宁稍许。 上船的动作快点了啊！ 行李都拿好了吗？ 火车一声长鸣，穿越时空，与八年前的光阴重叠。岳定堂想起来了， 那是轮船的汽笛，提醒乘客们船即将远行，请所有还未上船的乘客抓紧上船。他就是那个还没上船的漏网之鱼，他在等人。周围熙熙攘攘，有挥泪送别亲人的，有恋人即将分隔两地不肯惜别的。如他这样的家世，来送行的人就更多了，有看在岳家面上的政府官员，有爱护他的学校老师，还有不少男女同学。少年岳定堂举目四望，却没有在前来送他的人里找到自己想要等的那个人。 哎，定堂，你在找谁啊？杜玉宁吗？他说要来给你送行的，不知道怎么现在还没来。说不定是林叔不让他来呢。我看你也别等了，快上船吧，别误了时间。去了法国记得给我们写信啊，别忘了老同学。 好。 岳定堂含糊应了一声，面上微微笑着，眼睛还在搜寻。轮船汽笛再度鸣响。 四少爷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赶紧上船吧。 再等一下。 定堂！ 杜运宁终于出现，他拎着裙子一路小跑来到面前，额头上还有薄汗。海风吹散鬓角散发，平添几分温柔。同学们自然而然地为他让出一条通道，还有细心的男同学帮忙拦住冲撞的路人。 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丁堂，听说你这一去就是好几年，我让家里仆人做了些点心，你拿着路上吃吧。 杜玉宁将手里的小篮子递过来，上面还附着帕子，边角绣有杜玉宁的闺名。岳定堂道谢接过，心里也奇怪自己没有想象之中的惊喜。 谢谢。你怎么来得这么急啊？ 嗯，有点事耽误了。 跟他吵架了？ 少爷，该启程了。 周叔再三提醒，甚至有些急了，时间已经容不得他再多说一句闲话。岳定堂只得提着行李和篮子转身走上舷梯，等他再回身，人已经在甲板上了，与诸多站在岸上的故人中间隔开了一道浅浅的海湾。故人未散，周叔还在港口用关切的眼神传递叮咛，老同学们也在朝他招手。杜运宁是黑白照片里的一抹亮色，但他的音容笑貌在几年之后却逐渐模糊。岳定堂已经忘了自己当时到底在等什么，却一直难以忘怀那份遗憾。也许他只是选择性刻意的忘记了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